to organize FIFA's World Cup 2014 to the country Brazil. 今届世界杯除咗系体坛盛事，仲系一场媒体争夺 战。我哋 TVB 喺2014系终于攞到世界杯嘅独家转播 权。22场喺免费电视，42场就可以就喺呢个收费。 真正嘅球迷，你仲可以包容。 我哋嚟紧要介绍个游戏俾大家认识咧，就系公益金慈善古波胆嘅。 好，冠军睇啊！ 球冠梗系要巴西啦，唔使讲。 梗系要巴西啦，系嘛？ 啲专家专门嘅人士话俾大家听嘅，我哋交俾阿叻哥同埋阿志 伟。呢个咧有好多个识波嘅，好多系领队，好多系班主，好多系教练。 我估咧一系一零，一系就二一，一系就三二，一系四三，多谢。 够啦 ，Rega 2014世界杯6月2日一连4集分析八组形势，6月13日开始，晚上9点半至10点半紧贴48场分组赛。6月27日，哭波桑足球频道同你有16强杀到决赛。 我系师兄，哭波桑嘅师兄。 我系 Chip 咧， 我系点子冰冰嘅话人。 我系 Steven 阿森道 Steven。 我系子曼。 我系点子冰冰嘅上位。 我系反曼大联盟 Kenny。 我系点子冰冰嘅阿俊。 我系谭妹。 我系夏沙达。 我系点子冰冰嘅 Peter。 我系反曼嘅狮子。 我系点子嘅范哥。 我系曼联新闻嘅 David。 我系点子冰冰嘅 EV。 我系足球频道嘅杰斯。 Rega 2014世界杯，识电视，听网台。 我是卡妹，好撚正經，做到撲街，有波就講，好多人講，屎波唔講，教主唔睇啊，要錢唔睇，絕對期待 Rega 先2014巴西世界盃。 唔想你啦，停。 唔使啦，我覺得好活躍，好活潑啊。 Facevo da bambino, ma qui c'è gente, non si può più. 大家好，我是点子冰冰的 Peter。 世界杯我捧意大利，2014世界杯其实 Rega。 1945年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完结嘅时候咧，就苏联咧就喺中国嘅东北咧，就开始咧一个一个地方咧就接收，然之后咧就交俾呢个共产党。这个、呢个咧系喺国共内战咧发生之前嘅。咁咧就包括呢个沈阳啊，包括呢个大连啊、长春啊呢啲咁嘅地方啦。估唔到70年之后咧，呢、这个一段一段嘅悲壮嘅历史咧，有可能会喺呢个香港嘅东北咧，就再次系发生。如果大家有了解过呢个国共嘅内战咧，东北咧系一个不能即系忘记嘅一段中国嘅历史嚟嘅。咁啊，寻日咧，我哋又见到香港嘅东北嘅事件咧，就继续即系喺度发酵啦。咁首先咧就长话就短说，咁啊，因为咧我哋咧就会。揾到尋日嘅其中一位主角啦，葉寶林咧就喺電話裏面咧就封煙咧同我哋咧係講下尋日發生嘅事先。Hello， 寶寶。 係，大家好啊。 係，又要揾你啦。咁啊講東北嗰件事，尋日就喺呢、這個財委會第三次啊，第四次啊，尋日即係嗰個嚇。 第四次， 第四次嗰个拨款嗰度啦，咁就寻日嗰单嘢，呢个东北嘅居民啦，就冲咗入去啦。喂，我想我讲就甩甩咳咳啊，揾你讲下寻日嗰个经过得唔得啊？ 可以可以，不過咧，坦白講，我都係有限嘅。點解咧？其實係嗱，今次係第四次集會啦。咁其實咧，12點幾咧，啲村民同埋幾個主辦單位嘅朋友當中，包括土地正義聯盟啦、土地文化陣線啊、可謂農村青年聯盟啊等等咧嘅團體咧，其實已經到場噶啦。咁一直集會啦。咁就有如咧支持咗三次嘅集會咁樣，都係睇翻呢個立法會直播，亦都有一啲在場嘅評述，有啲村民嘅發言啊等等。咁去到五點幾鐘嘅時候咧，去到五點幾鐘嘅時候咧，咁就開始有即係大家都係計劃咗，咁就要係即係衝入去立法會大即係大樓嘅大堂嗰度嘅。 係就成功啦今次。 是啦是啦，咁其實當中即係有輕微嘅即係碰，即係都唔係一件咁簡單嘅事啦，都係即係衝咗入去咁樣。咁嗰時都係即係村民同埋呢幾個主辦團體嘅，其實喺現場就大概係一百幾十人左右啦。咁呢完即係去到順利去到大堂嘅時候呢，咁即係當然我哋都即係成個集會嘅過程都係有擺上 Facebook 啦。咁 即係晏晝嘅時候其實係有你哋有吹雞，就叫所有叫其他嘅團體就去支持你哋嗰個行動㗎嘛。 冇錯冇錯。咁因為我就六點半放咗工之後我先去，所以我七點鐘呢先至係到現場嘅。咁其實我之前都有去過即係集會啦，同埋即係因為我係即係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嗰個身份呢，其實都係有參與東北嘅即係村民嘅工作。即係我唔算話叫做係好即係最埋身嗰啲，但係呢其實即係都同村民呢即係都久不久開會呢，其實都係差唔多大半年嘅時間㗎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啲村民都係認識嘅。咁同埋都係即係對村民代表啊領袖其實都係有默契互相信任嘅咁。咁即係其實真係叫做村民組織最耐嘅係即係土民啦。咁我係土民嘅執委啦，咁同時之間都係。咁其他嗰啲即係青年嘅團體呢，其實都係呢兩個月呢開始其實都會即係有唔同嘅行動啊同埋落村咁樣。咁即係講返尋日啦。咁就去到大概聽 你到咗嘅時候啦。 到現場嘅時候呢，其實即係進出都係自如嘅。咁喺現場大家就聽緊即係呢一個直播啦。咁開始亦都大家喺度討論緊下一步係點樣呢，因為其實係臨第四次嘅集會呢，其實已經係將嗰個嘅發言時間呢唔兩聲已經將佢呢減少到得返一分鐘。 係即係有機會尋晚會通過㗎嘛，嗰個撥款。 冇錯，其實大家預咗咧係好危機嘅，尋日，所以先至會諗住就係尋日點解要衝過去立法會大堂咧？點解要將因為平時我哋之前就係喺出邊嗰個停車場嘅咋，但係衝入去就係因為想行動升級，令即係佢即係令到咧係希望尋日咧係可以拉布成功嘅。咁即係所以即係其實尋日咧大家預計都係好危機嘅，所以先至打算係將行動升級。咁我哋順利。咁樣係去衝入咗去立法會大堂啦，咁越夜啦，越嚟越多嘅朋友呢就係走咗入嚟立法會大堂嗰度。 有啲咩人啊？ 有好多嘅青年朋友啦，譬如話係佢哋都入，因為我哋即係東北幾區其實呢一路以嚟都搞好多導賞團㗎。咁有好多嘅人呢都係有 like 到啲村民組織嘅 page 咁樣嘅，因為喺即係 page 嗰度其實都有呼籲咁樣。咁所以好多嘅之前有譬如有去過即係村嘅即係參與導賞團嗰啲朋友有嚟到啦。咁當中大即係當中大概100人左右啦。咁譬如有啲青年組織，譬如話學聯有啲成員都有嚟到啊咁。咁即係都係以個人身份啦，即係學民亦都以個人身份啦咁樣。咁然之後呢就越嚟越多係即係其他嘅朋友，咁當中我見到譬如話有即係著住藍花系嘅衫有幾位啦，我諗兩三位到啦。咁譬如話係 寫文年啦， 即係有其他嘅朋友，譬如話金庸大師啊都有嚟，佢可能夜少少，大概我印象中見到佢都九點，可能八九點咁上緊啦咁樣。 OK。 咁亦都有一啲係熱血公民嘅朋友又嚟到啦。咁有啲譬如快必啊啲又嚟到啦。 即係人民人力嗰邊亦都有啦。 係啦係啦，林宇仁都有啦。咁呢個即係好概括嘅印象啦，即係可能我見唔曬咁多位朋友，即係未必係可以噏得曬啲名啦。 OK。 咁其實咧，就因為七點半嘅時候啱啱咧就係立法會係break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啲議員，譬如話係 即係張超雄啊、黃毓民啊、長毛都有落嚟咧，有報告下個情況嘅。咁其實最主要咧係去參與拉布嘅係有萬必啦、長毛啦、 陳偉業啦。 陳偉業啦咁樣，咁即係范國威都有少少啦，咁其實主要其實都係呢幾位議員啫，咁就即係都有七點半到八點咁上緊都有落到嚟會。 咁你哋嗱，我停一停你啊。即係我想問一問就係、是、你其實有嗰個你去到嘅時候，其實已經係你頭先都講過啦，有啲即係告急嘅情況啦，咁話有機會可能會通過個撥款啦。其實你嗰邊自己即係同居民嗰、那個嗰邊嘅人，其實有冇已經開始係商議緊或者諗緊下一步嗰個行動係點樣呢？即係如果係通過嘅話。 有、其實係應該咁樣講，我哋係本來都係即係有諗過啊，其實喺通過之前會唔會係行動升級咧咁嘅，係討論緊嘅。咁其實都係有諗過唔同嘅行動上面可能性啦咁。咁其實嗰陣時其實完咗啲議員開始商討，即係嚟去匯報嘅時候，其實嗰時八點幾。咁其實都已經一完咗啦，咁我哋繼續做直播嘅時候咧，咁亦都係有繼續係去即係開始商討啦。咁圍咗幾個唔同嘅細圈啦，咁大家一齊係去商討咁樣樣咯。 但係冇乜定案走咗出嚟。 其實都係有諗到升級嘅， 係都有諗過升級。 係啦，亦都係即係嗰陣時咧，九點鐘左右係喺度做緊呢一個準備。 我嘅理解嘅升級係咪即係話，如果真係撥款嘅話，就可能佔領立法會嘅喎？可唔可以咁講？ 應該係話其實係唔會理佢究竟會唔會通過，其實都覺得係一個適合嘅時候，因為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去討論緊，梁星都有提出過係咪剪唔剪報㗎啦。其實佢提出。嘅時候，即係亦都有啲即係喺議會入面嗰啲朋友，其實都有同我哋講過話，都即係有即係會一個中止嘅動議咁樣。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刻已經係好關鍵嘅時候嚟㗎啦。咁即係會有再進一步升級啦。咁即係其實嗰陣時大家係即係傾緊有好多唔同嘅可能啦，即係可以點樣升級啊咁。咁其實。是之後就是去，咁而我呢 是去到大概差唔多八點幾九點鐘左右啦，九點鐘左右，因為其實嗰個現場大家都開始即係因為聽直播唔係好清楚，咁所以呢其實大家都係自己傾偈呀咁樣，咁所以呢我就即係幫手呢起支麥嘅，即係都大家主辦單即係都同意其實其中啲部分朋友都同意就係話不如hold翻個場啦，即係等大家係可以因為好多新朋友嚟，唔知道個進展係點樣，發生咩事咁樣。 係，就係我哋喺 YouTube 嗰度見到你嗰、那個就係、是、一即係、就是、其中一樣嘢想同你討論嘅就係關於你嗰、那個係咪嗰個影相嗰個事件啊？就係、是、開始。係 啦，嗱，嗰陣九點鐘左右嘅，咁我希望聚翻啲人，咁第一就係、是可以匯報翻究竟嗰個最新進展係點樣樣啦，咁同埋即係其實已經係第四次集會嘅啦嘛，個內容去脈係點樣啦？其實我又諗住係做一個即係開場白，同埋聚一聚翻啲人啫。咁而亦都係好緊要，就係因為其實之前咧嗰三次集會咧係極少主流媒體報導，咁就算每一次都係大概係都100人村民加支援者係100人嚟到，其實都係冇完全冇期，即係除咗我頭先所講村民同埋主即係呢幾個頭先我所 name 嘅團體之外咧，咁其實都冇其他人咧係去聲援嘅。咁所以我都想其實今日即係尋日啦，難得係嚟到成200-300人，我都好想大家聚一聚，可以因為你就咁嗌啲人又嚟朗讀，即係個場好大噶嘛，其實係。話唔好俾人聽，究竟要有幾多人集會，或者係話唔到俾人聽，有幾多人支持啲村民，或者係反對新界東北撥款嘅。咁所以我想聚一聚，可以喺即係個 visual 上面，喺影像上面話都俾人聽啊，有圖有真相啊嘛。你有張即係有個圖，你有張相話到俾人聽，呢度有幾多人喺度。咁所以我想聚一聚，等大家係去即係呼籲一啲媒體朋友係可以咧影相。咁之後咧，可以話到俾公眾聽，究竟即係今次嘅集會有幾多人嚟到？咁嗰陣時咧，係完全未有衝突發生嘅。係，其實 係 已經。 但係係咪差唔多應該就係開始個頂門事件就開始就已經即係差唔多同一時間開始啊？ 唔係同一時間，係其實係聚埋，然之後咧，其實係已經係有一啲嘅發言，譬如話村民發言啊等等咧， oh, okay. 其實完曬差唔多九點三嘅時候咧，就係、是、突然之間就係即係出現我因為咧我個位置係喺入到去嗰個reception 嗰個位嘅，咁其實嗰、那個我係睇唔到，即係我時時係望唔到個大門嘅，咁、我係聽到有啲即係嘈雜嘅聲音啦，咁就好即係有幾十人咧就衝咗過去，咁我就叫大家。大家可以留低喺原本嘅位置，大家可以即係坐低。咁其實我哋會揾一啲朋友咧，係目擊個情況咧，係去匯報翻俾大家聽嘅。咁其實即點解我會咁樣係去咁樣講法咧？其實就係因為即係無論你講話遊反高鐵，或者係到10年即係我哋搞咗三日嗰陣時即係政改嘅集會都好，其實都見到有個狀況咧，就係、是、會有一啲行動者係想衝擊嘅。咁然之後好多人都唔知發生咩事，然之後衝咗過去，然之後記者又衝過去啦，警察又衝過去啦，其他嘅人又衝過去啦，其實就變成咧都試過好多例子咧，就係、是、一啲純粹諗住八卦嘅人咧，就係、是、譬如話係唔覺意係去受傷啊，或者係即係呢啲咁嘅事件。咁所以我想其實有想參與行動嘅，咁冇問題，你去參與。但係其實想八卦嘅人，其實即係唔好真係去到即係最真係，因為你去到啲咁逼嘅地方咧，即係你一即其實係即係個情況，其實你控制唔到嘛。即係我即係想就係話 report 翻俾公眾聽，即係有人目擊嘅 report 翻俾公眾聽，你自己再選擇係咪去參與嗰個行動。咁其實呢一個係即係啲即係即係我嘅經驗啦。咁所以咧，我就叫大家其實係大家即係喺門口嗰邊有啲事情發生啦。咁嗰時我係唔知道發生咩事。 嗱，而家你事後就知道咧，嗱我簡短少少講啦，就係話，即係你事後就知道就嗰段時間應該係有差人嚟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一啲團體啦，包括譬如話我可能數漏啦，譬如話有呢、這個有社記啦，有人力啦，有熱血啦。有或者應該都有埋蘭花系嗰啲啦，可能啊，就係、是、幫你哋手去頂門啊嘛，即係頂住啲差佬入嚟啊嘛。其實你事後睇翻，其實係你即係你唔 appreciate 佢哋去做呢樣嘢，其實佢哋幫緊你手喎。 嗱，你問我咧，即係根據我所知，即係如果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因為其實我冇睇到條片啊，同埋都冇目擊成件事嘅經過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即係講話啊，如果真係警察想打算閂門，令到係有出冇入嘅。咁然之後咧係即係我即係要講先，我第一，任何人嚟去參與個集會咧，我覺得係應該要歡迎嘅。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真係差佬打算係去閂門，有任何朋友，我唔理係咪即係你話熱血也好，蘭花系也好，係打算咧係去阻住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都係應該都係幫到大家嘅。咁即係但係就即係你講即係所以即係如果你想講話如果佢係警察係想閂門嘅，去擋住係即係幫到件事咯。 咁然之後嗱即係。後尾就即係頂門嗰個就有發生到一啲衝突啦，肢體碰撞啦等等啦，有啲保安人員有受傷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好啦，然之後咧，其實嗰個都唔係維持好耐時間啦，應該係咪應該大約係十點鐘九點零十點鐘到，然之後就另外一個我想問嘅咧就係話，即係然之後我哋喺啲翻啲片度見到咧就係、是、幫你頂門嗰啲人咧就開始離開啦，即係譬如話，我諗應該都係包括我以上頭先講過嗰啲團體啦，都開始陸續離開啦，咁啊應該已經開始係剩翻你哋喺入邊噶咯。我想先 clarify 清楚係咪即係個情況就係好似我咁講咧？ 係應該係其實件事咧由九點三開始發生到去半個鐘頭到啦，咁咧甚至係即係見到無端端有人咧喺出邊搬咗個立法會嘅鐵馬入嚟添嘅，咁即係咁然之後佢哋當中有大概二三十人到咧，咁就去到即係我哋即係個場地嘅側邊嗰度嗰個位置咧，就係、是、坐低咗咁樣，咁就係、是、咁樣咯，咁之後就十點正。 十個優佢哋就離開啦，全部。 即佢哋離開啦，咁然之後就剩翻你哋同埋居民啦，即係你哋有關團體同埋居民就喺入邊啦。咁你哋就直至到大約係十一點鐘到，再 last 多個鐘頭就離開。 因為咧十一點鐘即係之前咧，即係長毛有建議過，就話不如大家傾下樓頂走。咁然之後咧，十一點鐘啲啦，咁咧就係即係開麥，咁咧即係俾大家係去舉手，係去係去決定究竟樓頂係走咁樣嘅。咁啊，大部分咧就係話要走嘅。 係因為可能嗰個解讀就係話嗰晚都叫做係成功拉到啦，咁然之後所以咧就。你哋就經過投票，經過商議，咁咧就決定咧就係、是、都係離開啦，就唔繼續留喺嗰度啦，嚇。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會議嗰陣時已經完結咗噶啦，十點鐘嘅時候，咁其實都係成功，即係最終都係成功拉布啦。因為其實下星期五咧就係、是、已經有再第五次嘅集會噶啦。 Okay. 所以咧，係啦，咁之後大家都覺得啊，咁好啦，可以即係籌備下一次嘅集會咁樣。咁其實就即係我自己咧，我就覺得即係其實我並唔同意啦。即係即係我就但係即係我係一個即係我想係希望可以留低嘅人嚟嘅。 嗱，我想 OK， 你繼續啊，你繼續啊，你講埋先啊。 係啦，咁然之後啊，十一點幾大家就決定係去拉隊離開咁樣。咁其實剩翻大概係二十人左右啦。咁我係其中之一個啦，即係繼續留喺度。咁我最終就係、是。即係大概十二點半好，咁然之後離開。 哦，你自己就差唔多十二點半先離開嘅。 係啦，係啦。 O K， 嗱，我想嗱，我有我多謝 Bobo 先啊，你即係同我哋講翻尋日嘅情況啦。我淨係想有一兩條問題咧，我想問你，因為唔想阻你太耐啦。就係、是、第一就係、是、你點睇尋日即係我諗你然之後你離開咗返咗屋企打開個電腦跟住成個 Facebook 喺度攻擊你 ,ok? 即係關於嗰個影相嘅事件。我想你回應一下啦，即係譬如你有咩感受啊，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呢。 其實我覺得係好無奈嘅。即係你問返我自己嘅諗法呢，就係、是、任何人嚟，既然我哋呼籲得人嚟，咁任何人嚟當然係可以嚟啦。咁都甚至多謝大家係去嚟支持添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都會覺得係嚟到嘅時候，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叫運動倫理嘅，嘅意思係咩呢？識得即係會知道就係話有邊啲係成個運動嘅主要真係最大影響嘅人，有邊一啲係比較跟進啲事情內嘅人，邊個係主辦單位，邊一個係即係支援者、聲援者咁樣。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即係要分裝行。即係行嘅意思就係話，你唔係唔可以參加，但係你嚟到，你會有啲乜嘢嘅即係諗法啊？有啲咩行動啊？其實係同主辦者同埋即係最主要受影響，譬如今次係村民啦，其實應該係一個好嘅溝通先係比較好嘅。即係當然，你話有一班人啊，見到警察喺三門去擋住，係即係做一件好事嚟，係都幫助個運動嘅。咁但係即係之後其實即係所以，我覺得反而即係現場其實最主要嘅問題咧，並唔係擋門，係而係話啊，點解入咗嚟之後要即係鬧我都算啦， 或者左交前左交後咁樣係咪？即係呢 係咪左交都好啲啦？直頭係。即係葉寶林表你老母重複咗好多次咁樣，咁即係對村民亦都鬧。咁其實當中涉及嘅人，坦白講，我唔知佢哋係男方係定係異血嘅。咁然之後就即係喺現場，我哋係希望係可以繼續到個集會。咁但係就即係都有好多人喺度鬧啦，甚至連村民都喺度鬧啦。咁即係話鬧唔夠勇武啊，仲一次衝上去啊！即係等等嘅嘢咯。咁即係我覺得其實係令到就算連村民都覺得唔開心。 唔係呢個會唔會對你即係日後即係譬如話再繼續嗰、那個即係參與社運活動啊，或者推動一啲呢啲咁嘅社運嘅事件嘅時候，即係你會唔會再重新考慮自己嗰個參與度啊？即係。擺唔擺自己再前啲啊？啲話已經有啲心灰意冷感覺啊？啲話你覺得要繼續要唔好理佢哋，我做我自己相信嘅嘢，即係你自己會點睇咧？即係 其實即係我覺得 我哋呢一刻最緊要嘅咧，就係話清楚俾人聽點解我哋反東北撥款，同埋呼籲啲人星期五嚟集會。其實剩翻一個禮拜嘅時間係好短嘅，即係講呢兩個信息咧，其實都係好問水嘅時間。但係即係我都覺得係好不幸咧，就係、是、啊點解要係去轉移視線？咁如果大家都係想反對東北撥款嘅，想支持東北村民嘅，咁點解要係去將呢啲嘅事情放大呢？ 明白。 咁呢、這個即係我覺得即係作為組織者之一嘅話，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轉移視線，而客觀結果就會令到星期五嘅集會 係即係受苦嘅可能最後受害當央嘅可能就係啲居民咯。 系啊，系啊， 嗱、 啊， 最后一条问题问埋你啦，你点睇星期五即系嚟紧下一个礼拜五嗰个财委会第五次开会啦，吓咁啊，又系好大机会会通过啦，咁有咩呼吁或者你有咩需要帮手啊？点啊？有啲咩可以同我哋讲啊？ 嗱，第一樣嘢就係嚟啦，下晝3點就即係會開始集會，咁啊詳情我哋都會盡快公布啦。咁因為呢兩日都要同啲村民開會咁樣。咁即係第二樣嘢就係即係希望都可以話俾下點解今次嘅東北村期撥款其實係第一步嚟嘅，佢撥咗款佢就係可以係開始佢工程，即係開始佢嘅研究啊。咁再加上咧，其實就係、是已經即係喺古洞咁樣已經開始咗呢個洞見人口登記啦。咁其實而家個狀況係好危急嘅，即係你係所以其實即係城規會就已經入曬信啦，而家又等緊城規會開。咁其實即係每一步都係對於成個東北發展係好緊要，即係東北發展其實就係、是。一個即中港嘅即官商勾結嘅一件事嚟噶嘛，即係講乜鬼起樓啫，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即係高爾夫球場都夠起曬佢所噏嘅樓啦咁。咁其實就係、是、即係東北撥款，其實係所以呢一場係一個即前哨戰咯。咁所以即呢一場嘅戰役咧，係嘅重要性就係令到成個即東北嘅騎兵係即成個運動嘅係讓到更加多人注意，所以我哋並唔希望係去即即傑斯你揾我係去講翻件事出嚟，咁我覺得係即咁係好，但係其實我更加想嘅就係、是、即坦白即如果係有人好想針對我嘅，針對我咯，咁唔好影響到村民咯。 明白， 呢個 係 我好唔想發生嘅事 啊！明白，OK， 係你仲有冇嘢想同大家講嘅？ 希望大家星期五都可以嚟集會，讓到更加多人知道即係東北嘅發展嘅問題咯。 OK， 我淨係remind 你一樣嘢啦，星期五啊最緊要啊睇住嗰啲公公婆婆嘅，即係如果要衝嘅時候、要睇住佢哋嘅安全啦。OK， 係會一定。 好啦， 多谢你。 好啦，咁就努力啊，咁有乜嘢？如果有咩进一步嘅消息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啦。 好， 冇问题。好啦，唔该晒你 ，Bobo。 多谢你啊。 O、okay, K， 拜 拜。 Bobo 讲完咧，咁咧就到我哋啦，休息一阵啦，口水干埋，大佬咁啊，然之后咧就到轮到我哋呢度咧就有排讲啦。咁啊，休息一阵先。 这恐惧，谁愿遗下了一个于冰冷的地方？还是你不太在意，或许再没有一丝的需要，是我存在。曾浪漫地共度的星夜。闪出了一次又一次幻想，谁想到你这夜在他方已不再记着我。